听到的是来自张震岳很随性的表达，叫做喝酒，但是我觉得呢，它更像是喝到微醺状态下的一个很随意的表达。而在张震岳之后呢，继续来分享一下同样姓张这个歌手呢，叫做张惠妹。陶喆曾经是为很多歌手制作和配唱，而在幕后呢积累的是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做了很多的准备，这也正是爱音乐喜欢音乐的人才才愿意的付出。来听听看张惠妹这首歌呢，陶喆在当中就有一段配唱，来分享一下张惠妹的曲目嗨嗨嗨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要带你听到这首曲目，或许会让你想起那部同名的电影，叫做《志明与春娇》。不过呢，今天要带你听的是五月天的歌曲。这首歌的旋律呢，其实并不像一般的台语歌那样，但是在写词的时候呢，五月天就很自然地填了台语歌词。因为志明和春娇呢，本来就是台湾很有特色的一个名字。来分享一下这段恋人的爱情故事。 搁在笑我，啊啊！船桥已经早就无得听，讲一切，其实当中拢无交错，啊啊！行到淡水海岸，两个人的爱情，已经无人看，已经无人听。我甲你相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到这冻定，你也免爱我。我甲你相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别再伤心，别再我这爱你，你无爱我。也真正拢无心肝，啊啊！船桥你若无袂喊我搬，这出电影，咱就行到这位船拄煞，啊啊！行到淡水海岸，两个人的爱情，已经无人看，已经无人听。我甲你相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到这冻定，你也免爱我。我甲你相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莫搁伤心，莫搁我这爱你。 这首曲目呢，来自五月天，叫做《志明与春娇》。而接下来的时间，继续来分享到王蓉。 我不是黄蓉，我不会武功，我只要情歌。我没有想象公主的美丽，也没有坚定公主的权利，我 希望找到老师的国境，对人诚恳，对事精明，他不要像韦小宝多情，也不要像杨过般冷冷清清，直到我头发花白牙齿掉光，找到我实实在在的爱情。我不是花昂人，我不会武功，我只要情哥哥完美的爱情。我不是花昂人，我整天做梦，在夜里唱情歌，是夜夜英雄。那天我看到你眼前缤纷，手机刚换的甜甜美丽，你面前我买玩具。那天我看到你脸上起身的笑容，温室的心里和我，只要人生思想只有想象公主的美丽，也没有坚定公主的权利。我希望找到老实的国君，对人诚恳，对事精明。他不要像韦小宝多情，也不要像杨过般冷冷清清，直到我头发花白牙齿掉光，找到我实实在在爱情。我不是花昂人，我不会武功，我只要情哥哥完美的爱情。我不是花昂人，我整天做梦，在夜里唱情歌，是恋夜英雄。我不是花昂人，我不会武功，我只要情哥哥完美的爱情。是黄蓉，我整天做梦，在夜里唱情歌，是恋夜英雄。我不是黄蓉，我不会武功，我只要情哥哥完美的爱情。我不是黄蓉，我整天做梦，在夜里唱情歌，是恋夜英雄。我不是黄蓉。

穿古董伪装天使的善良 I can't fly 欠你个吻不急着把它偿还 Until next time上位不光在叫人念念不忘 I will be fine 让你的城市做我的游乐场 Feel it so hard 我对你的爱超乎你的渴望 I will be fine 习惯的指纹回眸了梦想 Feel it so hard 不确定结局上面有我两

可惜我还有你，结束了追寻，像落叶遇见了风，才知爱原来是飘零，孤独了半生，尽会逍遥安定，不敢受困关键你凄迷的眼神，曾经让你伤心，从此不相信爱情，当你重回我怀里，竟会战斗个不停，我该拿什么去爱你，那我破碎了千万次的心，伤害越拥抱越骄傲，不能呼吸，要我拿什么去爱你，那我哭过的痛过的决定，我空了的双手，我好想再拥有昨天的温柔，都是被我给夺走，尽会想要爱你，不肯受苦的灵魂，关紧你凄迷的眼神，曾经让你伤心，从此不相信爱情，当你重回我怀里，尽会战斗个不停，去爱你，那我破碎了千万次的心，我以为我爱你，却一再伤害你，越拥抱越骄傲，不能呼吸，要我拿什么去爱你，那我哭过的痛过的决定，我空了的双手，我好想再拥抱昨天的温柔，都是被我给夺走，我该拿什么去爱你，那我破碎了千万次的心，我以为我爱你，却一再伤害你，越拥抱越骄傲，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呢，继续带你听到两个声音都非常有特色的女生。先来分享一下我喜欢的金海心这首曲目《老歌》，把耳朵叫醒。 说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，从不忘带出门的是面无表情。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灵，也就只好两手也躺坐在路边休息。不管迷迷了迷或是迷到瑞星，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，我愿 风细蕊发是落叶轻轻哭泣，朵朵动人迷心，没有人认真在听，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。 这是来自金海心带来的把耳朵叫醒，要唱好他的歌呢实在是非常有难度，因为他的唱法很独特，而且声音的辨识度呢又非常的高。不过在这两点上面呢，接下来的这个女生呢也绝对不逊色，而且呢她是87年的，她叫黄龄，本来就很超高难度的歌被转音歌就黄龄呢唱得非常有味道，来听听看。 冒腾他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，什么阻挡着未来，冒腾它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，冒腾它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